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6集，番外，恐怖组织的第三把交椅。木家，木南这会儿刚洗完澡，换了衣服，又去卧室把自己准备的礼物拿出来，去找秦冉跟程俊。刚出了房门，坐在大厅的三个人就看着他，一个是穆老爷子穆管家，一个是魔都化学研究院的负责人。看到穆南，化学研究院的负责人就开始疯狂倒苦水，又有些欲哭无泪。 穆南少爷，宁父他要请一年的假。 穆南看了他们一眼，礼貌地颔首。 对，他要照顾我的小侄子。 化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以为他还能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回答，结果就听到了这一个，他有些无语。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 穆老爷子站起来，同穆南一起走。他知道今天是秦冉孩子的满月酒。当初穆家的事情发生后，穆南就被送到了京城医院。穆老爷子本来身体快要不行了，阴差阳错，因为秦冉送的实验药，一直活到现在。虽然来京城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穆南表姐，穆老爷子却也隐隐地猜到了秦冉的身份。毕竟，除了京城那四大家族，没有人能让柳家这么认真。今天秦冉孩子的满月酒，穆老爷子听说后准备了重礼，特地赶到京城。一行人往外走，穆南自己开了车出来。他这辆车不是程俊当初送的，是他后来自己又买的一辆黑色大众，普普通通，没有丝毫亮点。穆老爷子等人跟在他身后。化学院的负责人就跟穆老爷子还有穆管家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 宁父到底在想什么？好好的研究院不待，跑回来带孩子？ 负责人想想就心痛，好不容易实验室找回了一个当年药物研究所的人，结果没到一年又回家去带孩子。负责人原本以为可以迎来穆老爷子跟穆管家的赞同，没想到他说完，两人都挺沉默的，没说话。穆南的车已经停在前面了，负责人还想吐槽一句，但又把声音吞了下去，准备待会儿去找宁威的时候，好好的跟他说说这件事。穆南把车开往四合院的方向，越往这边开，路就越显得与京城的其他大道不同。化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跟穆老爷子坐在后座，穆管家坐在副驾驶。 老爷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条路不对劲呢？ 负责人低声道。穆老爷子看了他一眼，沉默了一下，没说话。车子越开越往里，负责人这会儿也不说话了。木南把车停在外面的停车位，一行人下车，负责人看着宽大的青石板大路，偏头跟穆老爷子说话。 老爷子，宁父他侄女住这儿。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他刚好看到停在木南隔壁的车，也是一辆黑车，但比起木南的大众，这辆黑车的造型别具一格，线条流畅，阳光下反射着一层淡淡的光晕。比起这辆车，木南的车瞬间就变成了丑小鸭。这些都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负责人擦了擦自己的眼睛，看向那辆车的车牌，00000000。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又擦了擦眼睛，再次看了一遍，依旧是一排零。负责人僵硬地看向木南，木南却是看了一下手机， 然后侧过身来垂下眼睫，在眼睑处投下一层阴影，声音冷冷清清的，一字一字严谨如玉。 我们先进去吧。 他同穆老爷子走在前面，直接往对面的大四合院走，负责人跟穆管家跟在他们后面。负责人低头用穆南听不到的声音问道， 宁夫的侄女住这儿？ 穆管家实际上也是第一次来，他之前只去过亭兰住宅区，闻言颔首。 应该是的。 负责人不知道该作何回答。一行人正往里面走，后面传来了叫木南的声音。 木南。 木南回头一看，正是长宁，还有一个穿着破洞牛仔裤、挂着柳钉的皮夹克青年。 长叔，龙哥。 木南停下来，他开口，十分有礼貌地唤道：“ 哎呀，木南，小小年纪这么严肃干嘛？” 扎龙拖着板鞋走过来，跟木南勾肩搭背，然后又勾着笑，没个正形的跟穆老爷子等人打招呼：“ 你们今天也是来看我干儿子的吗？” 长宁在后面淡淡地回：“ 别贴金，谁是你干儿子？”“ 有什么区别啊？他是何晨的干儿子，不就等于是我的干儿子吗？” 扎龙随意地挥手，说着又跟穆老爷子等人说话：“ 你们知道我干儿子吧？他以后可是要继承我的衣钵的。你们看起来好像不是本地人，是哪里人？”“竟然是木南爷爷。失敬失敬啊。”“是吗？我也觉得这个柳钉衣服很帅气，我干儿子喜欢抓这个柳钉，我特地穿来的。等会儿他只会让我抱喽。” 扎龙一句一句喋喋不休。长宁瞥他一眼：“ 你最好闭嘴。” 扎龙看他：“ 为什么？我刚刚说错什么了吗？穆南，你说说看。”“ 你在你国家的圆桌会议也是这样的吗？” 长宁很好奇，实在不愿意承认业内大神扎龙是个如此的话痨。他们国家的首相也说得过他吗？扎龙晃晃悠悠瞥他一眼：“ 别八卦。” 一行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去，刚好碰到了一个老人。“ 常先生。” 那老人看到长宁立马打招呼，看起来十分和煦：“ 陈将军您好。” 长宁也收回看扎龙的目光，扎龙一进来就去找程子玉了。木南侧身看向穆老爷子，那双眼睛犹如星光，冷冷而下。“ 表姐我妈他们在内屋，我先带你们进去吧。” 负责人猛地从那位陈将军身上收回目光，再看看在外面喝茶的一行人，感觉到头顶的巨大压力。这里面喝茶的每一个人都是新闻上的常客。听到木南的话，他连忙开口：“ 走走走。” 细听声音都在抖。木南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应，直接带他们进去。秦冉跟宁威也才刚到，程子玉被程俊放在摇篮里，不允许任何人抱他。程子玉也不哭了，就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面无表情地盯着程俊看。“ 让我抱一会儿吧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也难受。” 魏大师在一边搓着手，于心不忍道。程俊低头瞥了小崽子一眼，嗤笑了一声，眉眼清俊，修长泛着冷意的手指交错搁在胸前。“ 那就受着，惯得他。” 这么小就开始作天作地，他身边还有一大群违法分子，惯得他以后无法无天。房间的一大群人没办法了：“ 姐，姐夫，我爷爷来了。” 木南带着穆老爷子进来， 然后木南一一跟房间的大佬们打招呼。 老太爷，魏大师，娄先生，肯先生， 大家一一打了招呼。进来之后，跟在穆管家身后的负责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刚刚客厅里那几个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人吓到他，这儿的人就正常的多。穆老爷子把自己选的礼物给了秦冉，是一条他在寺庙求了半年的平安锁。程俊郑重地给小崽子戴上，娄月也趁热拿出了一个机关盒，看起来有些年月了。 哎，我没准备礼物啊。 负责人小声地对穆管家道：“ 我包个红包怎么样？” 他不知道今天是满月酒。穆管家想了想，颔首：“ 可以。” 两人正说着，一旁的肯尼斯也站起来了。他不是花国人，也不知道还有这个礼节，直接掏出兜里的家伙往小崽子的摇篮里放进去。 给你。 我操，他不要。 顾西池看到摇篮里的东西，立马眼疾手快地拿起来扔到肯尼斯手中。肯尼斯眯眼： 顾先生，虽然这礼物 周山咳了一声， 但也是肯先生的一片心意。 虽然给孩子一把枪有点不好，但周山这些日子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。顾西池看着肯尼斯冷笑： 你敢告诉他你是干嘛的吗？ 周山一行人面面相觑。 恐怖组织。 周山喃喃道： 抱歉，我错了。 哎呀，想让他做第三把交椅，做梦。 顾西池淡淡地扶了一下衣袖，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